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节目开始前，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政治家是谁呢？有人说是武则天，有人说是慈禧，其实这些都不对。虽然他们也都热衷于政治，也都曾经参与朝政，但是要算中国最早的女政治家，却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在中国历史上啊，喜欢玩玩权力、搞搞政治的女人为数不少，皇家宫廷中总是不乏一些热衷于干预朝政的女人，但是真正玩出点名堂、搞出点气候的，则不过只有吕雉、武则天、慈禧这三人而已。而吕雉可以说是武则天和慈禧的先行者，因为她的儿子惠帝在位期间整整七年都是垂帘听政，等到惠帝死后，她就正式与武则天一样临朝称制。吕雉虽然没有拥有皇帝的名义，但她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了。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专门为吕雉列了一个吕太后本纪，甚至是用高后纪年。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要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皇后吕雉。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自古以来，封建帝王立后，并建六宫、三夫、九嫔、27侍妇、81御妻，这是人们描绘皇帝后宫规格的经典用语。皇后以下设置的所谓三宫六院，也往往被看作皇家传宗接代的重要力量。儒家经典中总是以皇天后土及天与地来形容皇帝和皇后，并自然而然地把这个关系很形象地用日与月、阳与阴来表达。皇帝是天子，相对于天下臣民来说，处于九五至尊的皇帝就是君父，皇后则为小君，母仪天下。但是皇后在皇帝面前也常常要自称臣妾。长期以来，人们经常注意到皇后在宫廷生活中的命运多舛，经常谈论的是皇后因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废黜而被幽闭冷宫，似乎生活在后宫中的这个群体就是如此的弱不禁风、任人宰割。而事实上，这样的认识只是看到了后宫生活状况的一个方面， 如果宫门九重之中的生活场景真的是这样的简单明了，那么后宫最多不过是皇族帝王的家庭生活场所。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后宫生活从来就是古代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朝廷中枢政治运作的内容，几乎每一项都能直接或间接地在后宫生活的层面中反映出来。因此，后宫从来就是皇权运作须臾不可离的重要内容。在皇权政治格局下，后妃群体扮演了古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自觉不自觉地演绎出了一幕幕的宫廷政治悲喜剧。咱们还是回过头来说今天节目的主角吕雉。吕雉字娥许，是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史书常称其为高后。刘邦生前，吕雉尽心辅佐丈夫平定天下，治理国政。刘邦死后，她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干与不同凡响的政治手腕。尽管她没有像后来唐朝的武则天一样登基称帝，但是她仍然执掌朝廷大权达15年之久，发号施令，威慑群臣，以超越常人的精力和声望成为西汉初年政治舞台上的无冕之王。在吕雉身后的2000年来，不论是褒赏歌颂还是贬厉咒骂，都使她那难以泯灭的形象更加魅力永驻。单凭这一点，吕雉就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堪称中国历史上众多皇后当中的佼佼者。而在吕雉的身上，清晰地映射着秦汉之际，特别是西汉初年半个世纪历史发展的轨迹。在她身边发生的那一幕幕悲喜剧，至今仍令人兴致盎然地去揣摩与品味。 吕雉，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皇后。尽管她没有像武则天一样登基称帝，但她执掌朝廷大权达15年之久，以超越常人的精力和声望成为西汉初年政治舞台上的无冕之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皇后吕雉的传奇人生。 吕雉的童年是在山东单县度过的，她的父亲吕公是当地一位颇有身份的乡绅。单县处于交通要地，战国之际环楚齐韩魏之间，争端不息，民风强悍，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在这个地方设置了郡县。吕公一家原本生活安逸，吕雉与众兄弟姊妹嬉笑玩耍，无忧无虑，全家上下也是其乐融融。可惜没过几年，吕公因故与当地一位豪门大族结怨成仇，平静的家庭生活一下子就被打破了。为了躲避仇人的报复，使妻儿老小免遭不测，吕公审时度势，决定离开多年安居的单县，迁往沛县。吕雉呢，随着父亲迁居沛县，对这人世间的险恶有了最真切的感受。而沛县县令是吕公多年的好友，不久前他还曾向吕公提亲，希望吕公能够将吕雉许给他做儿媳妇。当时吕公没有应允这门亲事，但是吕雉的婚姻却在到沛县不久便有了着落，似乎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话说吕公一家到达沛县后，县里的官绅势力文职县令家来了贵客，都纷纷前来道贺和慰问。为了向地方上的众人表示谢意，吕公特意举行了一次宴会，由沛县的公曹使萧何来负责筹办。根据萧何的安排，宴会的座次不分尊卑贵贱、年龄高低，只按贺礼的多少来定。萧何忙里忙外招呼来人，并且高声吆喝着来宾的名字和贺礼的数字，一旁有人忙着登录礼单清册，一派热闹喜庆的气氛。而就在这个时候，从门外闪进一人，只见他中等身材，却生得方脸大耳，鼻梁高隆， 脸上虚然丰美，气度放荡不羁，洒脱不凡。人还没有走近，就先飘来一股酒香。萧何抬头一看，不觉微微一笑，原来是本县泗水亭长刘邦来了。刘邦是后取的名字，他在众兄弟中排行最小，父亲刘太公唤他做刘季。传说母亲刘媪怀上刘邦时，正有条蛟龙盘旋在周围，并且有金甲神人自天而降。这种传说当然不可信，但刘邦长大后的确与兄长们不同。平日里他待人宽厚大度，不拘小节，却不像他的兄长那样勤于治家，而是游手好闲，不事家人产业。父亲呢，常说他像个无所事事的无赖，比起几个兄长差远了。为刘邦的浪荡无为，刘太公不知生了多少气，后来见他积习难改，也只好听之任之，由他去了。刘邦喜欢广交朋友，三教九流、贩夫走卒、屠户鼓手都能与之结交。因为豁达大度，出手大方，又乐意助人，所以刘邦的人缘相当不错，地方上各种身份的人物当中都有他的至交。后来刘邦谋得了泗水亭长的职位。亭长是秦朝时地方上地位最低的官职，除了负责往来官差的食宿事宜，还得维护亭内的治安，帮助化解一些民事纠纷。刘邦对于亭长一职似乎毫不在意，平日仍然习性不改，依旧是酒色自娱，无拘无束，常常喝得醉醺醺，别人呢也无可奈何。萧何素知刘邦的性情和作派，见到刘邦此番前来，暗想不知此公又会引出什么事端。而刘邦听得萧何在堂前高叫钱不满千钱，请坐于堂下，知道又是钱多者坐贵席，便在递上名片时不假思索地脱口喊道：奉贺钱一万。其实呢，刘邦是一文钱也没有。要知道，刘邦纯粹是为了凑热闹，并非是给沛县县令捧场，所以呢，对贺礼的事儿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再说，刘邦平日从来没有积蓄，有点钱不是送人救急，就是纠集朋友喝酒，在当地酒肆之中还时常赊欠，甚至到了年底也没有钱还账。所以刘邦即使有心奉礼来贺，恐怕也无钱置办。而那边吕公闻听有人重礼来贺，忙到大门相迎。这吕公就见刘邦这个人仪表不凡，更是对刘邦另眼相看。萧何从旁边提醒吕公说：刘季这个人平日好说大话，很少办实事，贺钱怕是没准的事，您别指望他能兑现。吕公并不在意，还是请刘邦上座入席。刘邦呢也不谦让，斜着眼睛看了一下众人，一屁股就坐在了上座。酒宴开始了，这刘邦哈如鱼得水，旁若无人，只顾自己大吃大喝，嘴里还不住地赞叹：哎呀，好酒啊，好酒。吕公见状更觉此人不同寻常，他不动声色，先去招呼别的客人。当杯盘狼藉，宾客已经三三两两离席而去时，吕公借劝酒的机会示意刘邦留下来。刘邦会意，便独自坐在那里自斟自饮。当众人散尽，吕公就坐到刘邦身边说：哈，老汉，我从年轻时喜欢给人相面，经我相过的人多了，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像您这样的贵相，愿阁下好自为之啊。我客居沛县，有缘与您相识，这也许就是天意。老汉直言相告吧，我家有一女，正当待字之年，求亲说媒的也不少，若是不嫌小女稚陋貌丑，就许陪阁下做妾，早晚为您料理家务，也好得个照应。刘邦听到这话，笑的是不亦乐乎啊，于是满口答应。吕公所说的女儿就是吕雉。话说吕雉和刘邦的婚约就这样定妥了。这酒宴结束了，吕公向夫人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谁知道夫人听罢是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数落起了吕公：你不是常说咱这个女儿不同常人，应许配给贵人吗？沛县县令待咱不薄，前些时候为他儿子求亲，你也不许。原以为你真的要把女儿许给哪个大贵人，谁知道竟然稀里糊涂地许给刘季这个小小的亭长。你不是老糊涂，就是鬼迷了心窍。你也不打听打听刘季那个人的德行，女儿跟了他，还不得天天陪着温酒气和西北风吗？吕公看见老伴喋喋不休，知道没法跟他理论，也不客气地回敬道：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他不顾夫人的反对，硬是把吕雉嫁给了刘邦。虽说父母之间存在争执，吕雉对自己的婚姻却是没有发表意见，他对父亲的安排给予了一种女儿心的理解。既然父亲能替人相面，说不定刘邦将来果真能一朝富贵呢。吕雉此时决然没有料到的是，他后来果然成为了贵为天下国母的皇后。而这一桩复命安排的婚姻，给吕雉这位平平常常的少女选择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生活道路。她的一生从此与刘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要说这吕雉婚后的生活，那可谓充满了酸甜苦辣。她辛勤持家，颇得刘邦赞许，刘邦对她也是非常体贴。婚后的第二年，她生下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鲁元公主。隔了两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刘盈，也就是后来的汉惠帝。但是呢，刘邦婚前生活不知检点，生刘盈之前他还有个私生子，也就是后来的齐王刘肥。吕雉的内心也不免有些酸楚。吕雉呢，常常为刘邦的不拘小节而担心。那个时候正好是秦始皇在位的晚期，秦政暴酷，各地都出现了百姓骚乱。身为亭长的刘邦常常出门在外，吕雉的牵挂是一天重似一天。为了生计，吕雉不得不亲自下田耕种，以柔弱的身躯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但此时的吕雉感到生活是充实的，对生活的艰辛也没有特别难熬的感受。话说有一天，吕雉正带着两个孩子在地里忙碌，一个过路的老者向他讨水喝，吕雉索性拿出随身带来的饭食给老者吃了。老者吃罢对吕雉说：夫人心地良善，有贵人之相啊。吕雉闻言知道他跟父亲一样会相术，就请他给两个孩子相了相面。老者也不客气，直言相告：从他们的面相看，富贵是有指望的，夫人将来要成为贵人，恐怕还是要指望儿子啊。老者说完悄然离去，而这番话在吕雉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无以子贵的思想从此扎下了根。不一会儿，刘邦偏巧从田间经过，他看见吕雉站在地头发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上前询问。吕雉这才回过神来，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他。刘邦一听也很觉吃惊，便想知道个究竟，就问吕雉：老者现在在哪里？刚走一会儿啊。刘邦二话没说掉头就追，很快就赶上了那位老者。刘邦就请求也给自己看看面相，老者呢似乎早就对此有所预料，见刘邦风风火火的样子，便不紧不慢地说道：哎，刚才见你的夫人与孩子都是贵人之相，实不知还有阁下。阁下面相 贵不可言啊，他们母子都得指望您才能求得富贵啊。 刘邦听罢，心中美滋滋的暗想，这不是与吕公说的一样吗？刘邦觉得自己一个亭长能得到什么富贵可以荫庇妻儿老小呀？想着想着，眼前不禁浮现出自己前往咸阳见到秦始皇的情形。刘邦不觉长叹一声， 哎，大丈夫立天地之间就要有这种威风的样子。 然而吕雉还没有期盼到富贵的日子，安宁的生活却已经掀起了波澜。她先是被沛县县令打入大牢，后又被项羽拘禁，颠沛流离，尝尽了人间艰苦。这件事情还得从秦始皇选中骊山为自己修造陵墓说起。秦始皇为此从各地征调了大量的奴役，百姓不堪其苦。秦始皇37年，刘邦奉命押送沛县百姓前往骊山服役，途中逃跑者很多。按照秦朝法律，不能如数将服役民众送往既定地点或者没有按期到达，负责人都要被罚苦役或者受到其他的惩罚。刘邦知道是没法交差了，索性在一天夜晚将剩下的人也全都给放跑了，他自己则纠集了十几个愿意追随他的人，跑到了芒砀山中，开始走上了一条反抗秦朝统治的道路。起初吕雉得知刘邦的下落，便寻机给他传递消息，两人还可常常见面。这时间一久，刘邦没有前往骊山却跑到芒砀山的事儿在沛县县城里传开了。据《汉书·高帝纪》上记载，沛县的一些子弟也纷纷想要投奔归附刘邦。沛县县令对此事又惊讶又恼怒，他顾不得与吕公的交情，派人将吕雉逮捕入狱。吕雉入狱后受尽了折磨，连一些狱卒对他也很不恭敬。幸亏刘邦有个叫做任敖的好朋友在做狱吏，他看到吕雉在狱中受苦，想方设法给予照应，还将虐待吕雉的狱卒痛打了一顿。由于任敖跑前跑后，吕雉大难不死，他因此对任敖感恩戴德。后来吕雉当权时，把任敖提拔为御史大夫之职，位列三公。看起来吕雉对此番被囚禁的经历还是刻骨铭心的。 吕雉，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皇后。尽管他没有像武则天一样登基称帝，但他执掌朝廷大权达15年之久，以超越常人的经历和声望，成为西汉初年政治舞台上的无冕之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皇后吕雉的传奇人生。 秦二世胡亥元年7月，陈胜吴广在祁县大泽乡揭竿而起，举起了反秦的一旗，天下豪杰纷纷响应。隐藏于山林之中的刘邦也在萧何和曹参等人的支持下杀死了沛县县令，起兵响应。刘邦在城中父老与一帮旧朋友的推举下成为沛公，而这时吕雉也被从狱中解救了出来。从此刘邦公开打出了反秦的旗帜，并在丰邑一带活动，后来投奔项羽和项梁的楚军。在这个时期，吕雉没有追随刘邦南北转战，而是留在沛县老家赡养公公，抚育儿女。他的哥哥吕泽和吕士之都成为了刘邦手下的将领。而在后来的反秦斗争中，陈胜吴广的义军渐渐分化，最终瓦解，项梁和项羽领导的义军势力则发展迅速。项氏接受谋臣范增立楚之后的良策，尊楚怀王之孙为义帝，并以彭城为据点与秦军展开了决战。巨鹿之战中，项羽破釜沉舟，大败张邯所率领的秦军主力。刘邦则奉义帝之命率兵向西挺进关中，追降秦王子婴。刘邦进兵咸阳后，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